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《狄公案》，作者无名，第48回，武承业罪定监僧，薛敖曹夜行会试。却说狄公命人回园去提怀义，顷刻之间人已提到。狄公命武承业公服升堂，自己坐在一旁听他审讯。承业道：众百姓请大人前来，本望从公拟罪，此时大人何以一言不发？狄公笑道：怀义之罪列有明条，贵皇亲也非不知法律之人，他所犯何罪，以何律处置，百姓尚有何言？下官此来不过替大人解和，何敢越阻审问？武承业此时逼得前后为难，若不审问，堂下这许多百姓断不答应，一经定了罪名，怀义便无生路了。想来想去，实在为难。谁知他还未开口，众百姓早将怀义纳跪下来，向上面说道：狄大人如不定了罪，我等又要动手了。狄公复向武承业道：皇亲呀，事已到临头了，若再存私袒护，下官便不好在此。圣上命你承审，为何此时还不开口？武承业恐囿于众怒，只得向怀义问道：那两人究竟是否如所杀？可知下官为汝之事也是情非得已，乃汝倾慕所睹，现在实逼处此，权且共来，你可明白吗？狄公听了此言，心下骂道：这个奸贼几乎送了性命，现又递话于怀义，打量我不知你心下的话，叫他权且认供，将此时挨了过去，便可哭诉武后赦他重罪，岂非是梦想？你是城的叛将，吃苦直不审问，百姓当真不知王法，将汝致死吗？你既害怕，只要说定罪名，哪怕你再依仗武后，欲想更改，也是登天向日之难。只见怀义见武承业如此说法，只不说也不得过去，当时只得供道：所杀两人乃是兴隆庵道婆，平时时常入寺，四下搜寻，恐他将暗室看破，走漏风声，因此起这不良之心。昨夜在半路等候，却巧他路过此地，将他杀死，又恐日后追寻凶手，因此将人头带入寺中，埋于竹林墙角下面灭迹。不料为狄大人看出破绽，致而败露。以上所供悉是实话，求大人从宽发落。僧人自知有罪，总求抚念是赤剑的地方，免致有伤国体。武承业听毕，向狄公道：历载挟仇杀害，本身拟底，怀疑杀毙二人，罪加一等，加以王李氏受逼身死，此乃凌迟重罪。唯念他是赤峰的住持，恐于圣上情面有关，且拟依斩监后罪名，嗣后入秋再为施行，此时全行收入天牢，在大人意下如何？狄公道：贵皇亲所拟的当之至，但怀义虽然供认，却未化供。贵皇亲拟定罪名，且未立案，何能成为定县？且命书差入供，使怀义一模，当时下官命众百姓退散。武承业听毕，心下恨道：老狄你也太狠了，定然欲做的无可挽回，将怀义置之死地，这是何苦？也罢，这时便如你所愿，随后一道圣旨将怀义赦去，看你究有何说。当时便命书差将怀义的口供录下，化供已毕，狄公道：汝等众百姓 本为王玉书媳妇申冤而来，现在已蒙武大人定成斩监候罪名，实是依例严办。汝等此时还不退去，又是何干？可知未定罪之先，将人私放，乃武大人一时之误。既定罪之后，汝等仍在此地取闹，并不为死者申冤，乃是有意叛逆，挟制大臣。似此叛民，国家岂能容恕？便调兵前来，将汝等一律处死，看汝等能成何事？还不赶快回去，各人各其农事。将王玉书带来，好备此案。那许多百姓见狄公如此吩咐，随即一哄而散，出衙回去。顷刻功夫，将王玉书带进来，见怀义跪在下面，当时也不问是法堂上面，抢上来将怀义揪住，对定背心一口咬着。只听怀义哎呀一声，众差役忙上来拦阻，已咬下一块肉来，嘴里还是骂道：“汝这秃驴，月前怎样说相？说武后命你前来化5000银子，要拜皇亲。你假圣旨骗去银两，这事还小，何故起那不良之心，致将我媳妇逼死？若不是狄青天审问，这冤枉何时得伸？此时还要哀求奸人私刑释放，岂不是无法无天吗？”说罢大哭不止，怒气天凶，又要上来揪闹。狄公连忙喝道：“王玉书，你既是进士出身，为何不早来听审？现已发办依例定罪，如此时无理取闹，全部听官解说，天下哪有这糊涂书生？”说罢，命人将怀义录的口供念与王玉书听毕，他也在原城上执了押，随后命他回去听信。王玉书千恩万谢，回头下来。然后狄公将案件原呈一并收好，两人退堂，将怀义带了进去。 狄公向武承业道：“贵皇亲今日受辱，实是自取其咎，岂有要紧的侵犯，私下释放之理？国家以民为本，大兵调来，难道全将他们杀死不成？从来得天下者得民心，失天下者失民心。小民无知，岂能于犯众怒？今日下官若是不来，岂不将贵皇亲任性乱摔的？虽不至身死，那头晕眼昏、肚肠作呕，这些丑态无不摆出。朝廷的大员、皇家的国戚，为徇私存人，致被这羞辱，岂不愧煞？照此看来，我等虽不能算好官，也不落坏名，被人笑骂。”这番话把武承业说得满面通红，无言可答，只说道：“四大人之言何尝不是？只因碍于圣上的国体，故此稍存私见。谁知百姓竟不能容，还是大人来进阻，实是感激不尽了。”狄公知道他是嘴上的春风，冷笑道：“同是为国为民之事，有什么感激？在人居心而已，百姓也是人，岂没个知意感激的？你待他不好，他自向你作对。下官此时也要谨回转，怀义现在堂上，贵皇亲可莫私心妄想。这许多蠢民照常仍在左近访问，若再为他们知悉，本院虽再来，恐亦无计了。”说罢起身告辞，回园而去。不说武承业与怀义私下议论，单表狄公来至书房，做了一道奏稿，次日五谷上朝，好奏明武后。谁知武承业见众人散去，心虽放下，浑身已为众人摔得寸骨寸伤，动弹不得，向着怀义哭道：“下官为汝之事，几乎送了性命，现在如何是好？” 狄仁杰不比他人，明日早朝定有一番辩论，叫我如何袒护。他已将口供案件全行带去，怀疑已知难活，不禁哭道：现在唯有请大人私往宫中，请圣上设法，总求他看昔日之情，留我一命。武承业忙道：你这话岂不送我性命？日间因送你入宫，为百姓半途纠祸，我此时出去，设若再为他们碰见，黑夜之间打个半死，有谁救我？我现在吃苦已经非浅，若再遭打，便顷刻呜呼。桓义急道：武皇亲，你我非一日之意，今日我死活操之你手，除得圣上救我，更有何人挽回？你不肯去，如何是好？武承业也是着急，只得向武三思说：此事还是哥哥进宫一趟，将细情奏明圣上，请他设法，只要将狄仁杰一人阻止，余下便可无事。武三思因怀疑是武后的宠人，恐怕伤了情面，当时说道：余兄此时姑作回接之说，进入宫中，今夜却不能来回信，好歹总求武后为例便了。随即乘轿出来，故意命轿夫说道：汝等闲人让开，武大人回衙。说罢如飞而去，由后宰门进去。到了里面，小太监连忙止住道：武后现在宫中与如意君饮酒呢，连我们接不进去，请皇亲在此稍待吧。武三思知薛敖曹在里干事，只得站在纱窗外面和等候，耳边但听薛敖曹嘘嘘呼呼的，武后也是那种沉吟的声音，把个武三思听得忍耐不住，只得一步走远过去。停了一会再来，仍然如此情形，如是两三次，方听武后说道：我封你这如意君三字，实是令我如意。可怜怀义昨日受狄仁杰一顿恶打，两腿六十板，打得皮开肉绽，今日叫我侄儿审讯，不知如何了结。武三次在外听见， 知他们事情完毕， 故意咳了一声。里面武后问道：是谁在此？方有小太监进去，说是武三思在帘外听候多时了。武后道：我道是谁，他还无碍，且令他进来。武三思听了此言，随即进去，与薛敖曹见礼坐下，并将武承业如何送怀义，如何百姓哄闹，如何请狄仁杰定罪的话说了一遍。武后吃惊道：这事还当了得，狄仁杰是铁面御史，如此一来岂得更改？端端的好怀义将他送了性命，使孤家心下何忍？武三思道：臣等无法可想。怀义特命臣连夜进宫，求请陛下看着昔日的恩情，传旨开赦，不然便难见陛下之面了。武后踌躇半会，乃说道：孤家早朝也只好顺着狄仁杰的言语，如此这般发落，或可活命，如且前去命他安耐心思便了。武三思见武后应允，只得出宫而去，回衙门。到了五谷上朝，早见狄仁杰坐在朝房里面，见武三思进来，连忙问道：昨日之事乃是贵皇亲众目所睹，本月乃世外之人，反又滥于其间了。当时听景阳钟响，文武大臣一起入朝，三呼已毕，狄公出班奏道：昨日武承业积成明辨，陛下可曾知道吗？武后见他用这重大的话起奏，忙道：寡人身处宫中，又未得大臣起奏，哪里知道？狄公道：陛下既然不知，且请将武承业斩首，以免酿成大祸，然后再将怀义所犯所拟的罪名照律使行。武承业乃是承审的人员，竟将侵犯徇私释放， 至为百姓在半途拦截，送入陈衙，哄闹刑部。 若非武三思同众大臣议， 将臣请去押住，几乎金鸡重地，疏起细端。求陛下臣中独断，将徇私枉法之五成业治罪，与国家实有裨益。武后道：百姓哄闹法堂，此乃顽民不知枉法，理该调兵剿斩，与武成业何涉？狄公道：陛下且不必问臣，兹有凭字并个人手押以及怀疑所拟定的罪名，均卷录在此，请陛下阅后便知。说罢将奏折递了上去。武后展开细阅了一遍，欲想批驳，实无一处破绽，只得假意怒道：外间有此大变，武承业并不奏闻，若非卿家启奏，朕从何处得悉？私事侵犯，该当何罪？本应斩首，姑念皇亲国戚，家私开缺，从严易处。还议拟定斩监侯罪名，着诏所请，交刑部监禁，赐秋决之期，枭首示众。王玉书之息节烈可嘉，准其金表。狄公复又奏道：白马寺虽是赤剑的地方，既是怀疑所污，神人共怒，此会谢之所，两陛下也未必前去，请陛下将厅院地窖一律拆毁，佛殿斋室一并封禁，所有寺中田产着充公，永为善举。武后见他如此办理，虽恨他过于严苛，只是说不出口，也就准了退朝。狄公回原，分别错置，百姓自是感激不尽。谁知武后进宫之后，薛敖曹上前奏道：陛下今日升殿，怀疑之事究竟如何？武后见问，闷闷不乐，乃道：寡人同汝恩同夫妇，无事不可言说。自从早年在兴隆庵与怀义结识，至今已二十年，云雨之恩不可胜数。今为狄仁杰拟定罪名，斩监侯，虽似秋监施行，此仍掩耳盗铃之意，随后传一道旨意便可释放，唯恐不知寡人的用意，反误为寡人无情，岂不可恨？敖曹道：这事他岂不知道，可以不必过虑。唯是狄仁杰如此作对，我等何能安处？现有一计与陛下相商，不知陛下可能准奏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48回完。